叶修叫了一声小心，早已经开始警觉地田七三人飞快闪避，没被这一幕被拍着。墓碑飞起，露出的地穴中已经露出半个骷髅的身子。看那一身惊奇完整的骨骼，已知这绝不是那些肋条都不全的普通骷髅小怪。系统消息在此时郑重宣布：你们踏入了骷髅勇士的长眠之地。 啊，总算遇到了。叶修欣慰。怎么打？ 田七等人忙问。结果露出半截身的骷髅勇士，一如火箭一般窜出地穴，展示出了他强劲的跳跃能力。半空中施展他的骷髅身躯，身上长眠时沾染的尘土哗啦啦下雨般洒落，手中挥起的一把巨剑看起来残缺不堪。 但却有一整个人那么大。糟糕！叶修说：“怎么了？” 田七三人忙问：“忘了看攻略了。”三人齐吐血：“高守兄，你真是太神奇了！”“我去帮你看看吗？”暮云深喊着。“不行，攻击卷到你就死了。”叶修说话的时候，骷髅勇士那跳杀的一剑已经落地。 地动山摇，产生的冲击波范围极大，跑得慢了点的浅生离竟然被冲击波气浪直接掀了个狗啃屎。骷髅勇士黑洞洞的两个眼眶一扫，似乎在寻找着攻击的目标。那谁引一下，我好去插攻略啊！暮云深说：“不用了。”叶修一边说着，一边取下耳机，回过头来喊叫：“老板。” 老板，干嘛？陈国啪啪的操作着，只应声不回头。帮我查个攻略。叶修说：“攻略？什么攻略啊？”陈国诧异的转过来望着骷髅勇士的攻略。叶修一边控制军墨笑，一边指了下屏幕。陈国头又险些撞屏幕上去了。你们遇到 BOSS 才开始查攻略啊？ 早干什么去了？忘了。叶修的回答是那么的朴实无华，让陈国根本没法再挑理儿。他那边只是在排队抢怪而已，一点也不紧张，连忙切出了游戏，网上搜起骷髅墓地的攻略，边点开边问叶修：“哪个 BOSS 来着？”骷髅勇士，主要是看一下怎么100%爆到他的佩剑。 佩剑100%。对于陈果来说，何氏等级来这个副本也是5年前的事儿了。佩剑他总算还知道，因为他是时不时会来带带新人，对这东西有印象。但攻略有这样的内容却全不知晓，毕竟他的记忆基本都是开大号来碾压，不需要再看什么攻略。有的，你就拿这个当主题搜。 叶修回答的相当自信，虽然具体内容他忘了，但他记得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因为那就是他写的。陈果连忙在搜索的关键词上弄上骷髅勇士、佩剑100%一类的关键词，这一搜果然搜出来了。一看帖子的时间，距今已经10年。陈果点进去一看。 立刻压了一声：“呀，是叶秋写的帖子。” 帖子的作者名赫然是一叶知秋，这个在荣耀圈不是秘密，谁都知道。荣耀还没开始职业联盟，只是一个纯网游的时候，叶秋以这个 ID 为名，就已经是很有名的高手，否则也不会职业联盟一成立就被力邀成为了职业选手。对。 就是那个，看一下佩剑环扣部位要击中多少下。啊！陈国从没看过这个帖子，一时间不知道叶修说的是什么，连忙飞快的浏览了一遍，最后竟然真找到了叶修问的问题：24下，还配了有效部位的贴图，要看吗？ 放大给我看一下。陈国点开图片，拉到最大。 喂，看啊！ 接着就见叶修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刷的一回头，约摸停顿了不到一秒，头已经甩了回去。 看完了？ 嗯。 还需要什么？ 不需要了。 叶秋说着，他倒是记得对物理攻击也是有要求的，虽不记得具体多少，但以千机伞180的物理攻击加上力量属性，他相信君莫笑肯定能达到标准。 天七，往左边去，慕云深你绕到右边，前生离稍退一下，下一站的冲击波会伤到你。 叶修开始指挥三人走位，而他却开始正面寻找攻击的机会。刚才四人只是躲闪，没有叶修的指令谁都没有去攻击。田七三人只当是叶修要找对付骷髅勇士的法子，却不知叶修要收拾骷髅勇士并不需要看攻略，他要找的只是100%爆到配件的法子。这配件只是装饰挂件，对人物实力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100%爆出的方法，但也是需要极高的技巧。陈国此时已经扔下手中的游戏，站到了叶修的身后，他倒要看看叶修怎么能完成24次击中配件的环扣。他看过攻略，那个环扣在骷髅勇士腰间，四四方方，体积不大，此时从游戏实景画面上来看，不到2米的近身距离根本没法找。叶修却已经操纵着君莫笑迎了上去，在他对四人的治疗过程中，骷髅勇士早已经把君莫笑锁定为了第一仇恨。君莫笑一直左躲右闪，田七三人则一直在四下游走，就等叶修看罢攻略后听其指挥开始攻击。但叶修搞清攻略后对三人的安排却是把三人摆得更远了，三人都不知叶修用意，只知听令。在看到君莫笑迎上了骷髅勇士，心下都是一紧，终于要开始了。骷髅勇士大步奔来，浑身上下的骨骼发出沉闷刺耳的摩擦声。叶修指挥君莫笑快速迎上，目光却只在骷髅勇士的腰间搜寻着。站在他身后的陈国此时发现这实操比攻略难多了，攻略上把环扣清晰地截出来让人去看，但在实战中这骷髅勇士晃晃悠悠，动作对环扣还有许多无意间的遮掩。骷髅勇士身高渐长，距离君莫笑尚有2米时已经举起了巨剑，叶修却不慌不忙，论攻速他的千机伞攻速5绝对在巨剑之上，巨剑的攻速一般都是最慢的1。论攻击距离，骷髅勇士这把巨剑虽巨，却也不能和直接就是长兵器的战矛相提并论。叶修沉稳地一推鼠标，君莫笑战矛抖出，后发先至，一记龙牙捅了个正着。骷髅勇士一个短暂的小僵之中，君莫笑已经七进身去，一个天机挑出。骷髅勇士的体重比暗夜猫妖要重，但却不比蜘蛛洞穴那些肥头大肚子的蜘蛛豹子们。中了天机后浮空不高也不低，君莫笑顺势一毛划过，就听到蹭一声响，这一击发出了与之前敲打在骷髅勇士那干骨头上截然不同的声响。 打中了！ 陈国在叶修身后激动地叫着。 一次而已。 叶修随口应着，手指一弹，君莫笑战矛挑完回身又是一劈，被天机挑翻在地的骷髅勇士被追加了一个扫地攻击，又是蹭的一声，这一击也是正劈在了他腰间的环扣。叶修没有贪心，两次打中后立刻操纵君莫笑跳开。倒地骷髅勇士起身时一撑地面，一个小范围的冲击波360度震开， 为了防止被无耻的玩家用击倒加扫地的技能无限折腾，绝大数 BOSS 都有这么一手起身时阵地的冲击波攻击。陈果在后面观看，见已打中环扣两次，初时还替叶修开门红感到高兴，但再一回味，却觉得只在刚才那么瞬息之间就两次准确击中小小的环扣，这操作其实是相当恐怖的。正愣神儿，耳中又是蹭一声响，君莫笑跳开的真是恰到好处，只是刚刚好躲到了起身冲击波的边缘。冲击波攻击一过，叶修已经指挥君魔笑又一次冲上，一矛正顶在了环扣上。骷髅勇士双手翻起就是一记倒镣，君魔笑却刚好一个后滚，这巨剑仿佛是擦着他的身子而过。旁边的田七等三人甚至都看不出这一剑到底是不是对君魔笑造成了伤害，只是从他们队伍列表中共享观看的生命和法力值中发现这一剑是被完完全全的被躲过了。田七三人大气都不敢出了，怕影响了君莫笑战斗，同时三人又是全神戒备，随时准备听令上去开始发动攻击。谁知左等右等，就见君莫笑和骷髅勇士斗得险象环生，却丝毫没有招呼他们上前帮忙的意思。田七他们三人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在骷髅勇士的大后方，全部都稳稳地停在骷髅勇士时而会有的冲击攻击波外。 他不会是想要单挑了吧？ 慕云深给田七发消息说着。 老实说我也有点怀疑。 田七说， 单挑隐藏 BOSS 这几个字慕云深光是敲出来都觉得特别惊悚。 这也不是绝没有人能做到。 田七说， 高手兄太强了，到底什么来头啊？这水平我觉得咱们会长也不够看。哎，完全不够。 田七下了结论。可怜月轮工会的会长因为200的手速成为工会上下膜拜的对象，结果来第十区开荒才一天，革命队伍里就出了三个叛徒，对老大已经是不屑一顾了。就这会儿浅生里也来了消息， 不会是要单挑吧？ 游戏里的语音就一个当前，没有什么传音入密，此时三人要靠语音的话，站位有距离，声音得大着点，于是怕打扰到挑怪的高手兄，就在这儿偷偷发着消息。 有可能。 田七和慕云深都接了浅生离的消息，一起回着。 太牛了，要不要录下来啊？ 浅生离问。游戏里有录像功能。 这个高手兄没说，还是不要了吧。 田七说。 哦。 浅离声应了一声，不再吱声。三人继续观摩君莫笑挑冠，那一杆长矛耍得真是娴熟无比，躲闪腾挪打得跟武侠片似的。田七等人大开眼界呀，和这一比，普通玩家打冠或 PK 那根本就和挺着胸膛比胸肌似的。糟，太糟了。陈果站在叶修身后，一直努力地数着击中次数。要说观赏角度，他反倒不如田七他们三个，因为他等于是和叶修一样，都是君莫笑的第一人称视角，这样看看不到太多君莫笑的动作，反倒因为君莫笑视线的旋转变换弄得陈果快要晕过去了，他根本就跟不上屏幕上那飞快的视线画面转换，经常冷不丁的一转，他就不知道人物是在朝哪个方向，骷髅勇士又是身处何方了。环扣，骷髅勇士在哪儿都经常搞不明白，还说什么环扣。但就在他看来乱成一团的时候，叶修的操作却依旧清晰明了， 头晕的陈果朝叶修操作的双手看去，发现叶修双手的跳动明显比昨天自己看时要快，而握着鼠标的右手移动则更快，但是动作不多，经常是一下移动后就立刻点下了左键或是右键。陈果很惊讶，他当然知道一般左键是普通攻击，右键是技能攻击，而瓶中光标移动所指便是这一击的方向和位置。叶修或疑或点都是干脆利落，丝毫不见拖泥带水。再看屏幕，发现无论画面在多么快速的变换中，鼠标总是一移到位，之后没有丝毫颤抖的就会打出攻击。叶修的右手不仅仅是快，而且稳，非常的稳。 职业水准呢，果然不一样。 陈国惊叹着。与此同时，叶修挂在脖子上的耳机中又传出细微的蹭一声。陈国听得很清楚，他也只能靠这点细微的声音计数了。二十，这已经是20次击中环扣，但居木孝的生命呢，在这过程中竟然一点都没损伤，这意味着骷髅勇士至今没能伤到他分毫。 慕云深，崩山击！ 叶修突地低头朝耳麦喊了一声。 啊，到我们出场了。 慕云深本就以为这次不用他们三个上阵了，但一听到叶修叫声，二话不说拔剑冲上。君莫笑刚好一击天机，将骷髅勇士挑起摔向了地。慕云深迎上举刀就是一个崩山击，将骷髅勇士从半空劈到地，满满的劈出了一个8段连击，这已经是崩山击的极限。 格挡！ 叶修这话依然是在提醒慕云深，不过慕云深显然也早有此意，叶修话没落完，他已经摆好格挡架势。骷髅勇士起身冲击波扫到剑身，当一声响将慕云深推了开去。慕云深的格挡已有4级，能化解掉70%的物理伤害，这起身冲击波本也不是什么大招，这一格之后的30%伤害自然更算不了什么。叶修这边的君魔校却是早早的跳开避开冲击波，完了立刻反击，龙牙上去，骷髅勇士僵直。慕云深这边心领神会，不需提醒，僵直技能已经蓄势待发。 天气潜力声， 叶修叫了一声，两人也已经飞奔而来，和慕云深一样快速理解战术意图，僵直技能随时准备奉上。